你好，我是曲小英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提升产品经理的综合素质。产品经理的工作内容多种多样，接触的人也是风格各异，产品发布更是情况不断，所以你不仅需要具备过硬的产品增长能力、领导能力、管理能力等，更需要勇气和灵活应变的能力来应对各种变化和压力，也就是还要具备各种软实力。我在前面的内容中跟你分享了如何提升产品经理应该具备的硬技能，那么今天我就跟你聊怎么增强软实力。产品经理要具备的第一个软实力是讲故事的能力。讲故事的能力看似很虚，只是动动嘴皮子，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。因为不论是营销经理，还是设计师，还是最最学术路线的工程师，他们都喜欢听故事。你需要注意的是，我在这里说的讲故事并不是只吹牛，而是要给团队讲清楚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，为什么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做，值得我们这么做。如果你看过 Facebook 的首席产品官克里斯考克斯的演讲，你一定会被他讲故事的能力震撼。每一个新员工进入公司，在新兵训练营的第一天，克里斯都会给大家讲 Facebook 的愿景以及产品蓝图。每次讲完，你都可以明显看到新员工两眼放光，对工作充满了激情和斗志。那么，怎么才能提升讲故事的能力呢？第一，你可以用一些具体的人物细节，很多的名人演讲中也都会用到。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演讲中，他回顾历史，讲述黑人平权运动和女性投票权如何一步步地取得进展时，并没有单纯地用史实讲述，而用了一个106岁黑人妇女安妮·库波尔的亲身经历，侧面揭示美国在民主和和平上的进展。作为观众，我们都不由自主地被安妮个人经历的跌宕起伏吸引。演讲结束之后，我们意犹未尽，对美国近百年来取得的成绩充满自豪，情不自禁地展望奥巴马做总统后的美国又会是什么样。如果你感兴趣，强烈建议你去看看原文。第二，你可以借鉴虚拟文学的写作方式，甚至是一些戏剧文学书的写作方式，他们的开端、铺垫、高潮、结局的写作技巧同样适用于讲述产品故事。你可以在开端部分说出用户的痛点，铺垫部分说说为什么这样的痛点一直没有解决，高潮部分说说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和解决方式，结尾部分收收尾，让大家充满期待。产品经理要具备的第二个软实力是和他人建立信任的能力。产品经理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比如我现在的产品日常就要接触100-200个人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和性格特点，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培养和各种人快速建立信任的能力。之前我看过一个心理学家的研究，说领袖吸引他人的两个特点，一是有能力，二是慷慨。所以产品经理除了要具备超群的产品能力外，更不能自私唯我独尊，而是应该大度慷慨，愿意多花时间帮助别人，给他人带来福利。这说起来容易，但并不简单。如果你的工程师在这个项目上花的时间最多，当有机会给大老板展示时，大家自然而然想到的是你这个产品经理，那这个出风头的机会你会让给工程师吗？另外，我们日常工作中难免会有摩擦，比如你因为否掉了某个人提出的主意而影响了你俩的信任关系。所以这里建立信任的能力不仅仅是第一印象建立良好的关系，还包括快速修复关系的能力。遇到摩擦之后如何坦诚解决，重塑信任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如何重塑信任关系呢？ Facebook 的首席运营官谢勒尔·桑德伯格是这么说的，一是敢于直接面对不舒服的对话，包括对别人的工作方式提出批评、建议，直面和同事的隔阂等等，直击问题要点，让对话透明化。二是主动问别人对你有没有什么意见，用这样的方式让对方更舒服地说出问题，从而解决问题。在 Facebook 在成为产品主管之前，所有人都要接受公司的内部培训，专门教你如何进行不舒服的对话。在我看来，和他人建立信任的能力是领袖气质的最重要体现。 哈佛商业评论经常会报道领袖能力的最新研究，很多时候都是说如何与他人建立信任关系，如何激励你的团队成员。它的英文版有一个每日贴士板块，你可以直接订阅到你的邮箱，每天都可以收到一条帮你提升领导力的建议。我每天都在看这个内容，收获颇丰，也强烈推荐给你。另外一个很好用的锻炼方式是在社交活动上和陌生人聊天，你可以专门找一些乍一看不是很热情、很好说话的人，看你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和他建立起信任关系。或者在工作中遇到了不顺心的人，不要想办法逃避，不妨锻炼一下自己，看看你能不能在未来的一个星期内和他修复关系。产品经理要具备的第三个软实力是创造能力。对我来说，跨学科的碰撞是最能提升创造能力的。每当接触新鲜事物或者其他学科时，都是我脑洞大开、创造力爆棚的时候。虽然工作繁忙，但我还是建议你要花时间去尝试自己不熟悉的东西。其实这也是在为工作做功课。周末时，我会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，比如学个新爱好，读一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的书，在 Coursera 或者知识网红平台上学一门与计算机产品无关的课。我曾经在 edX 上过一节哈佛大学的米其林料理课，课程中讲了许多厨师摆盘设计菜品的想法，后来在设计产品时，我经常会想到这些，给了我不少的设计灵感。活到老学到老的道理你我都明白，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，对产品经理来说，接触新鲜事物不能只是玩玩，而必须认真对待。科技产品迭代太快，很多的想法和功能马上就过时了，唯有不断地吸纳新的想法，你和你的产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因此，尝试新鲜事物也是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做的事情。另外，你可以多做一些能够体现创造力的工作。创造力好比健身，不练也会退化。斐济西莫是 Facebook 最年轻的副总裁之一，2012年开始做产品经理，之后一年至少升一级，30出头就成了 Facebook 的副总裁。他对我们说，他的新年计划就是每周做一件有创造力的事情，比如画画、写文章等等。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不错，我有时候工作忙起来就会全心全意忙工作，满脑子想的都是公司具体产品的事情。其实真的需要跳出来锻炼创造能力，否则就只是在消耗，没有积累和锻炼新的能力，那终有一天会黔驴技穷。接下来我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。这篇文章我主要跟你分享了如何提升产品经理的三大软实力，讲故事的能力，和他人建立和修复信任的能力，以及创造能力。这三个能力都是需要积累的软实力，故事讲得好，才能把产品的愿景沟通清楚，激励团队成员，和最难搞的人或者和你最不一样的人建立信任，团队才能高效工作。毕竟产品经理大多管不了招人，所以要学会和各种人合作。遇到摩擦时，重塑信任，要透明，敢于直面不舒服的对话。最后，要专门花时间学习新知识，了解新领域，经常做有创造力的事情。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，你还看过哪些对产品经理工作有帮助的书？在留言中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